攻读《生命记》第九章。以色列，请听，你今天就要过约旦河，去征服比你强大的民族、广大的城邑和高可摩天的要塞。那高大的民族以阿纳克的子孙是你所知道的。论到他们，你曾听说过，谁能抵抗阿纳克的子孙？但你今天应该知道，上主你的天主要如吞灭的火，亲自走在你前面，是他要消灭他们，是他要他们在你面前屈服，这样你才能将他们驱逐，使他们迅速毁灭，一如上主对你所说的。当上主你的天主将他们由你面前驱逐以后，你心中不要想，上主领我来占领这地方是因了我的义德，其实是因这些民族的罪恶，上主才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。你能去占领他们的土地，并不是因了你的义德，也不是因了你心地正直而实事，因这些民族的罪恶。上主你的天主才将他们由你面前赶走。同时，也是为实践上主向你祖先亚巴朗、以撒格和雅各伯起誓所许的诺言。由此可知，上主你的天主把这肥美的土地赐给你做产业，并不是因了你的义德，因为你原是一个执拗的民族。你当纪念不忘，你在旷野里怎样激怒了上主你的天主。自从你由埃及地出来的那天起，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，你们尝试反抗上主，你们在何勒布激怒了上主，致使上主对你们发怒，几乎将你们消灭。那时我上了山，要接受石板，就是上主与你们结约的石板。我在山上住了40天40夜，不吃不喝。上主交给了我两块天主用手指写上字的石板，上面所写的是上主于集会之日在山上由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过了40天40夜，天主交给了我那两块石板，即约板，然后对我说，起来，赶快下去，因为你由埃及领出来的人民已败坏了，他们很快就离弃了我给他们指定的道路，为自己铸造了偶像。上主又对我说，我看这民族却是一个执拗的民族，你且由着我吧，我要消灭他们，由天下抹去他们的名字。我要使你成为一个比他们更大更多的民族。我于是转身从冒火的山上下来，手中拿着两块约板。我一看见你们铸造了牛犊，犯罪背叛了上主你们的天主，迅速离弃了上主给你们所指定的道路，我就把那两块石板由我手中扔下去，在你们眼前摔得粉碎。为了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做了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，使他恼怒，我就像上次一样匍匐在上主面前40天40夜不吃不喝。因为上主对你们大发愤怒，要消灭你们，我实在恐惧不安，但上主这次又俯听了我。同样，上主对亚郎也大发愤怒，要消灭他。那时我也为亚郎祈求过， 我把你们犯罪所铸造的牛犊放在火里烧了，然后捣碎磨成细末，把细末抛在由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内。以后你们在塔贝拉、马萨、克贝洛特、阿塔瓦又激怒了上主。当上主命你们由卡德士巴尔乃亚启程，说你们上去占领我赐给你们的地方，你们又违背了上主你们天主的命令，没有信赖他，也没有听他的命。自从我认识你们那天起，你们常是背叛上主，因为上主决意要消灭你们，我就40天40夜匍匐在上主面前哀求上主说，勿助上主，不要消灭你的百姓、你的产业，因为是你以大能救出来的，是你以强力的手由埃及领出来的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朗、以撒格和雅各伯，别看着民族的顽固、邪恶和罪过，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方的人说，这是由于上主不能领他们进入所许给他们的地方，又由于恨他们才领他们出来，叫他们死在旷野。他们毕竟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的产业，是你以大能和伸开的手臂领出来的。